叫鸟相随，水 不白活一回， 大鹏腾空望高飞，活就活他个穿云浪呀，活就活他个龙摆尾，活就活他个云生下呀，活就活活他个老本上呀，活就活他个手感。